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马赛曲。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驯悍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马赛曲诞生于激动人心的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的词曲作者鲁热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军官，从来没有进行过专业创作，但是这首歌的作者也是参与了大革命的法国人民。因为鲁热只要把大革命期间人民之间口口相传的话押上韵，就是最有力的歌词。只要弹奏出街上的节奏、士兵行军的步伐和军号的高奏，就写出了最催人向上的乐曲。总之一句话，马赛曲是法国人民的心声。下面请继续欣赏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马赛曲。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大教堂的钟声像平时一样宣告了新的一天的清晨来临，小规模的战斗接触已经开始，莱茵河上的阵风不时把枪击声飘过来。鲁热醒了，但睡意未尽，他咬着牙坐起身来。他迷迷糊糊觉得好像曾发生过什么事，发生过与他有关的事，但只是依稀的记忆。然后他倏地看见桌子上那张墨迹上新的纸，诗句。我什么时候写过诗句？歌曲，我亲笔写的歌曲。我什么时候为这首歌作过曲？哦，对了，这不就是朋友迪里特西昨天要我写的那首莱茵军进行曲吗？鲁热一边看着自己写的歌词，一边轻轻地哼着曲调。不过他也像一个作者那样，对自己刚创作的作品总觉得不完全满意。好在隔壁住着自己团里的一位战友，于是他把这首歌曲拿给他听，唱给他听。看来这位战友是满意的，只是建议做一些小小的修改。鲁热从这最初的赞许中得到了一定的信心，他怀着一个作者常有的那种焦急心情和对自己能如此迅速实现诺言的自豪感，立刻赶到市长迪特里希家中。市长正在花园里做早散步，一边打着一篇新演讲的副稿。你说什么，鲁热？已经写完了。好吧，那就让我们立刻来演唱一遍。此刻两人从花园走进客厅，迪特里希坐在钢琴旁伴奏，鲁热唱着歌词。市长夫人被这早晨的意外音乐声吸引到房间里来了，她答应把这首新歌誊抄几份。作为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音乐家，她还答应为这首歌曲谱写伴奏曲，以便能在今晚家里举行的社交集会上加在其他的歌曲中演唱给家中的朋友们听。为自己甜美的男高音而自豪的迪特里希市长现在开始更仔细地琢磨起这首歌来。4月26日晚，在市长的客厅里，为那些经过特地挑选的上流社会人士首次演唱了这首歌，而这首歌却是在这一天的凌晨才作词和谱曲完毕的。 听众们都友好地鼓了掌，好像这是对在座的作者表示礼貌的祝贺所必不可少的。不过坐落在斯特拉斯堡大广场旁的德布罗格利饭店里的客人们显然不会有丝毫的预感， 一首不朽的歌曲借着他的无形翅膀已飞降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同代人往往很难一眼就看出一个人的伟大或一部作品的伟大，甚至连市长夫人也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时刻。这一点可以从他给自己兄弟的一封信中得到佐证。他在信中竟把一件奇迹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件社交界发生的事。他在信中说，你知道，我们在家里招待了许多人，总得想出点什么主意来换换消遣的花样，所以我丈夫想出了一个主意，让人给一首即兴歌词谱曲。工程部队的鲁热·德利勒上尉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诗人兼作曲家，他很快就搞出了一首军歌的音乐，而我的丈夫又是一位优秀的男高音，他立刻就演唱了这首歌。这首歌很有魅力，富有特色，唱得也相当好，生动活泼。我也尽了我的一份力量，发挥了我写协奏曲的才能，为钢琴和其他乐曲的演奏写了总谱，以致使我忙得不亦乐乎。这首歌已经在我们这里演奏过了，社交界认为相当不错。社交界认为相当不错，这句话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相当冷淡的，这仅仅是表示一种好的印象和一种不痛不痒的赞许罢了。不过在当时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马赛曲在那第一次演出时不可能真正显示出它的力量。马赛曲不是一支为田润的男高音而创作的演唱歌曲，它也不适合在小资产阶级的沙龙里夹在浪漫曲和意大利咏叹调之间用与众不同的腔调来演唱。它是一首节拍强烈、激昂和富于战斗性的歌曲。公民们，武装起来，这是面向群众、面向成群结队的人唱的。这首歌的真正协奏曲是叮当作响的武器、嘹亮的军号、齐步前进的团队。这首歌不是为那些冷静地坐在那里进行欣赏的听众而创作，而是为那些共同行动、共同进行战斗的人而创作。这首歌既不适合女高音独唱，也不适合男高音独唱，它适合成千的群众齐唱。它是一首典型的进行曲，胜利的凯歌，哀悼之歌，祖国的颂歌，全国人民的国歌。因为这首歌正是从全国人民最初的激情中诞生的，是那种激情赋予了鲁热这首歌的鼓舞力量。只不过当时这首歌还没有引起广泛流传的热潮，它的歌词还没有引起神奇的共鸣，它的旋律还没有进入到全国人民的心坎儿。军队还不知道自己的这首进行曲和凯歌，革命还不知道自己的这首不朽战歌。 即便是一夜之间奇迹降临到自己身上的人，鲁热·德利勒也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料到自己在那一天夜里像一个梦游者似的，在偶然降临的神明的指引下创造了什么。他，一个胆大的、令人可爱的半瓶子醋，自然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邀请来的客人们在热烈鼓掌，在彬彬有礼地向他这位作者祝贺。他怀着一种小人物的小小虚荣心，想在自己的这个小地方竭力显耀这项小小的成就。他在咖啡馆里为自己的战友们演唱这支新曲，让人抄写副本，分送给莱茵军的将军们。在此期间，斯特拉斯堡的乐团根据市长的命令和军事当局的建议，排练了这首莱茵军战歌。四天以后，当部队出发时，斯特拉斯堡的国民自卫队的军乐团在大广场上演奏这支新的进行曲。斯特拉斯堡的出版社负责人带着爱国情绪声言，他已准备刊印这首莱茵军战歌，因为这首战歌是吕克内将军的一位部下怀着敬意奉献给这位将军的。可是在莱茵军的将军们中间，没有一位将军想在进军时真正演奏或歌唱这首歌。所以看来，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这歌声就像鲁热迄今所做的一切努力一样，只不过是那天沙龙里一天的成功，它只不过是地方上发生的一件事，而且不久就被人们忘却。然而，一件作品的固有力量是从来不会被长期埋没或禁锢的。一件艺术作品纵然可能会被时间所遗忘，可能会遭到禁止和被彻底埋葬，但是 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最终总会战胜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人们有一两个月没有听到这首莱茵军战歌，歌曲的印刷本和手抄本始终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手里流传。不过倘若一件作品能真正激起人们的热情，哪怕是激起一个人的热情，那也就够了。因为任何一种真正的热情本身还会激发出创造力。在法国另一端的马赛，宪法之友俱乐部于6月22日为出发的支援人员举行宴会，长桌旁坐着500名穿着国民自卫军新制服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此刻弥漫在他们中间的情绪如同4月25日的斯特拉斯堡一模一样，只是由于马赛人的那种南方气质而变得更热情、更激烈、更冲动，而且也不像宣战的最初一小时那样虚夸自己必胜。因为这些革命的法国部队同那样高谈阔论的将军们不同，他们是刚从莱茵河那边撤回来的，而且沿途到处受到过欢迎。此刻敌人已深深挺进到法国的领土，自由正受到威胁，自由的事业正处在危险之中。 宴会进行之际，突然有一个人，他叫米勒，是蒙彼埃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把玻璃杯用力往桌子上一放，站起身来。所有的人顿时安静下来，眼望着他，大家以为他要讲话或者致辞，然而这个年轻人却没有讲话，而是挥动着右手唱起一首新的歌。这首歌大家都没有听到过，而且谁也不知道这首歌是怎样到他手里的。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此时此刻，这歌声犹如电火花插进了火药桶，情绪与感受宛若正负两极接触在一起，产生了这火花。所有这些明天出发的年轻人，他们要去为自由而战，准备为祖国献身。他们觉得这些歌词表达了他们内心最深的愿望，表达了他们最根本的想法。歌声的节奏使他们不由自主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激愤，每一段歌词都受到欢迎，这首歌不得不唱了一遍又一遍，曲调已经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旋律。他们激动地站起身来，高举玻璃杯，雷鸣般地一起唱起副歌。公民们武装起来，公民们投入战斗。街上的人好奇地拥来，想听一听这里如此热烈地唱些什么。最后他们自己也跟着一起歌唱。第二天，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哼着这首歌，他们散发新印的歌片，而当7月2日那500名义勇军出发时，这首歌也就随着他们不胫而走了。当他们在公路上感到疲劳时，当他们的脚步变得软弱无力时，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唱起这首圣歌，他的动人的节拍就会赋予大家以新的力量。当他们行军穿过一座村庄时，唱起这首歌就会使农民们惊讶，村民们好奇地聚集在一起跟着他们合唱。这首歌已经成了他们的歌，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首歌原本是为莱茵军而作的，他们也不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和什么时候写的。他们把这首圣歌看作是他们自己营队的圣歌，看作是他们生和死的信条。这首歌就像那面军旗一样，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要在斗志昂扬的进军中把这首歌传遍世界。 好了，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马赛曲我们就欣赏到这里。音乐的社会功能是多元的，欣赏、娱乐、交流、分享、商业表演等等都是我们迷恋音乐。但是马赛曲、义勇军进行曲这样的乐曲使我们崇拜音乐，因为这样的音乐有一种特别的演讲和枪炮都不具备的凝聚力和鼓动性，使我们一往无前的为一个目标而不顾一切。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驯悍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意大利帕都亚的富翁巴普提斯塔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凯瑟琳娜，